星，五百年前的尾影，五百年后手相击，历经万世的沉浮与天地，眼前一段传奇。我听见涌上歌弹奏的乐章，唱一曲唱歌传四方，岁月沧桑它在流淌，那刻下的时光被珍藏，银色的月光照城墙，那些年历经的风霜，心中的魂它在盛放，看山歌洒满霞光也滚烫。天下太平柔细，五百年前的尾影，五百年后手相击，历经万世的沉浮与天地，人间一段传奇。我听见涌上歌弹奏刻下的时光。